和胸口靠着，等你回头说什么，等到天沉默的亮了。相爱太久，感觉也变朦胧，你离开找什么 成电影，哦，咖啡厅，姐妹四方赖在 KTV， 散步去看雨，小背包旅行，养只猫咪在怀里呼吸，日子很简单。很简单，快乐悲伤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多一些时间疼爱自己过得浪漫，小小心愿满自己成全，没有人陪伴和勇敢无关，

心中的寂寞。 新的人生和天空中的明星原来是如此的相似，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看到他们的美好，他们的星河灿烂，却忽略了他们身后暗淡的夜空。就像我们只看到明星演艺方面的美好，却想当然地把他们和学霸区分开来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位学霸，他叫李亚鹏。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除了王菲，你还能想到什么呢？是那部老旧的电视剧《将爱》。李亚鹏走上演艺的道路其实非常的有意思，那是因为当年他报考中戏的时候，有一很小的细节，老师问他你懂不懂五线谱，李亚鹏非常爽快地说我会啊，可是老师坐到钢琴前准备问他伴奏的时候，他却说算了，我还是清唱吧。可能他的率性让老师觉得很特别，于是问他你的文化课有多少分，你这样调皮的孩子最多也就300分吧。结果李亚鹏扔下了一句500分，话音未落转身就走了。或许是因为他这样的率真的性格，李亚鹏竟然被中戏录取了，而且他的分数仍然是非常的靠前。这是当年李亚鹏主演的那部电视剧《将爱》的片尾曲《遥望》。 起锁起来，就只能相互眺望，只交错的感伤。在你我相遇的地方，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，依然有人在唱， 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 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谁在等你？ 你在等着谁？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重新认识他们，那些你熟悉的明星，那些深藏不露的明星学霸。就拿香港来举例啊，其实香港早期的艺人的学历普遍都比较低，比如说周润发、刘德华，他们都只有初中学历。而现在娱乐圈的大哥大成龙呢，也只有小学文凭。年轻一辈的艺人，由于入行的年龄很小，比如说像张柏芝啊、古天乐、郑秀文，他们在高中时期就开始涉足演艺圈，学业自然没有办法继续。另一种呢，则是拥有高学历的艺人，比如说香港大学四 A 学生孙耀威，还有莫文蔚。谁能够想到，现在看起来狂野不羁的莫文蔚，曾经是昔日的第一届香港十大杰出学生呢？只是人生的选择题，不知道莫老师是不是每一项都拿到了 A。选择题，莫文蔚。 火红喧哗的深夜，在对街等待，你却用一座房间穿梭住了身体。爱这东西迷惑你，像选择题，疲惫了想休息，位置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，别抬头看着你，答案不在哪里，越渴望美丽的方向，越怀抱固执的倔强，模糊的爱最动人的模样，微笑的力量，你选择的光芒越闪耀，失去后该怎样抵挡，我怀抱在你身上。 无聊的选择，在对面等待，导致错误的结果，没人说对不起。偶尔会淘气的想选择题，走过来扰乱你，调皮的撩拨你心里的情绪，再抬头看着你，答案就在那里。越渴望为你的幻想，越怀抱固执的倔强，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，微笑的力量，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，失去后该怎样抵挡，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，微笑的力量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，越怀抱固执的倔强，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，微笑的力量，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，失去后该怎样抵挡，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，微笑的力量。 美国的名校威廉姆斯学院的王力宏，他其实成为学霸一点都不让人意外，因为他的奶奶毕业于清华大学，他的舅公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，爸爸毕业于台湾大学，他的哥哥是耶鲁大学的博士，弟弟是麻省理工的硕士，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学霸的一家。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学霸是否都知道呢？这是来自王力宏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 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却没捉紧你。